成为了礼物，我们都对也都错，都不想认错，以为走向了幸福，瞬间停下了脚步。 支持我，支持 My FM， 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许志安。 来自羽泉，深呼吸。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.5音乐摩天轮，我是淑君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个和天作对的一个男生。那么冬天来了啊，咱们也是尽可能的多穿，对吗？可偏偏就出来了这样的一位和天对抗的人。最近呢，南京的工程学院有一位男生，在大雪纷飞的情况下，仍然坚持着穿短袖短裤，还自带一套折叠桌椅，上课时呢非常坚定地坐在第一排。据网友爆料呢，这位男生是数控加工专业的，是班里的学习委员，被许多学生称为男工程一哥。厉害了我的哥呀，啊，真的是冷暖自知，反正不知道他是到底冷不冷呢，我觉得应该是很冷，我们听着都挺冷了，还是多穿一些吧。就是提醒各位朋友，也是要在这样的天气里一定要穿毛裤了啊，不能再是秋裤了，不然以后真的是有你受的咯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，来自那英莫。 忍不住化成一条固执的鱼，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。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，沉默地沉默在深海里，重温几次，结局还是失去你。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，不还手，不放手，笔下画不完的圆，心间填不满的缘，是你。为何来判处众生孤寂，挣不脱，逃不过，眉头解不开的结，命中解不开的结，是你。值得雨，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。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，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，周而复始，结局还是失去你。

城市睡着了，他还在想着她。窗外雨好大，他有没有回家？不能拨通的电话，自言自语的哑巴，他好想他。分开就分吧，他说已不爱他。如果他幸福，他不会困住他。现实不会像童话，逃离挣扎，爱真的走了吗？故事里他和他，他是那么爱他，全世界只有他，他抱着他在耳边说爱他，知道吗？他多想再见他，再次看伤疤，和他说说话，哪怕一句你好吗。在东京铁塔自拍的他和他，阳光在脸颊，时光暂时停下，回忆定格每幅画，他泪如雨下，他也心痛过吗？故事里他和他，他是那么爱他，全世界只有他，他抱着他在耳边说爱他，知道吗？他多想再见他，就算再多再说一说话，哪怕一句你好吗。时间瞬间崩塌，他心碎成沙，他的明天该去哪，谁会成为他的他。故事里熟悉的他和他，他是越走越远的两个人啊，知道吗？他多想再见他，就算再多代价，就算再次看伤疤，和他说说话，哪怕一句你好吗。 来自陈志鹏，他和他。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.5音乐摩天轮，我是淑君。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娱乐资讯啊。那么周冬雨和马思纯呢，也是双双凭借电影《七月与安生》荣获了最佳女主角。在颁奖嘉宾冯小刚看了得奖者之后呢，他说我来念出周冬雨的名字。那么在周冬雨站起来之后呢，全场也是欢呼啊。冯小刚还说了，还有一个马思纯呢，你说是两个小美女啊，真的是荣获了这样的荣誉，为他们感到骄傲吧。不过我真心觉得周冬雨特别的单纯在演戏。还有范伟呢，也是凭借着不成问题的问题荣获了本届金马奖的影帝，哇，真的是恭喜喽。好了，关注完娱乐资讯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张清芳带来的出嫁。 Music 40 好音乐不间断，只在 MyFM。 大家好，我是袁雨丹。 MyFM

对我笑，对我好，继续让我为你伤，为你疯，陪你老，你好不好？好想知道，别急着把回忆都丢掉，我只需要你在身边，陪我吵，陪我闹，有好的我把过去，坏的我都换掉，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，可惜回不去那一秒，你好不好？进心里烧，拥抱再多一次就好，你要的我都做得到，能不能继续对我哭，对我笑，对我好，继续让我为你想，为你疯，陪你 来自周星驰，周星哲，你好不好？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.5音乐摩天轮，我是淑君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来关注一个现在特别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事儿啊。那么现在的时尚就是什么，露个脚脖子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呢，其实都是应该裹得严严实实的。可是呢，现在大街上就是年轻的女孩、男孩上装大衣、羽绒服，下装配九分裤，有时明明是长裤，也要卷起裤管，有没有啊？露出自己的一截脚踝，露脚踝呢，也是成为了冬天的一种流行时尚。但是呢，医生就提醒了，如果脚踝受凉的话呢，容易引发各种疾病，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。所以之后呢，我们应该就要更重视足部的保暖，不应该去贪图一些时尚而引发疾病，这可就不好了。像我啊，就是大厚袜子，然后那个得套上这个保暖裤，然后这个是最正确的穿法，希望你们也能够像我一样咯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，来自阿桑，叶子。 MyFM 100.5。

保护你心里孩子气的那面，我面前你可以不必勇敢，为你把黑夜翻转成晴天，一万次的谢你就是终点，寻宝全世界到你的身边，幸福藏在那一个季节，往前走就一定能看见，一万次冒险你就是终点，寻宝全世界到你的身边，牛足勇敢是不愿怀念，要爱就爱在每一天，一万次冒险你就是终点，寻宝全世界到你的身边，幸福藏在哪一个情节，往前走就一定能感觉，一万次冒险你就是终点，寻到全世界到你的身边，有种勇敢是不愿怀念， 潮流音乐，有爱生活。嗨，你好吗？我是郁可唯，支持我就请支持天津上空最潮的音乐电台 MyFM 100.5。

来自赵永新的一首《说过的不算》。这里是 MyFM 1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 听歌从来都是先听曲再听歌词，如果旋律朗朗上口，歌词也触动人心的话呢，那基本上就算是一首好歌了。而马上为你送出的这一首《一念之间》便是这样的一首歌，穿插复古的乐器声，不那么具有现代感的情歌。而娃娃的词，陶喆的曲，本是一首清新伤感的情歌，娃娃呢却偏用一念成了佛，一念成了魔，心中的莫名的墙翻不出来，最恨是自己，这样的狠话作为副歌的歌词。整首歌曲紧紧贴合间奏的复古 solo 也像是情绪宣泄到了最高点，歌手如同将怨恨自责全部赋予自己一身，这只唱到最后一句为何心心念念要的爱一念之间就可以 say goodbye， 唱的人是心起涟漪。马上为你送出来自陶喆《一念之间》。这里是 MyFM 1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。 MyFM 100.5。 怎么做到的？给了他需要的爱。你是怎么想象的？关于你们的未来。如果我怀疑幸福不会一直存在，请告诉我该怎么去得到爱。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？你只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多不多？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，请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。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，心中那莫名的墙翻不过来，最恨是自己。一念成了佛，一念成了魔，每个人做了心中的选择，拿出心头的最好，一念之间可以 say goodbye。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？你只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多不多？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，请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。 一年是多情，是无情，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，心中那莫名的墙翻不过来，最恨是自己。一念成了佛，一念成了魔，每个人做了心中的选择，当初心头的 为何心心念念要的爱，一念之间可以 say goodbye。 为了升职，忍受加班的折磨， 忍忍忍，不忍了。 为了减肥，忍住美食的诱惑。 切，怎么 FM 100.5的音乐世界才管不了这么多？想听歌，现在马上转到这个调频。 My FM。 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0.5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 或许现在很多歌迷太熟悉上华唱片这个唱片公司的名字了，连和他们旗下的 ICGE、 林宥嘉等歌手呢一定是非常了解。那你知道吗，华研的前身呢就是上华唱片。上华呢乐坛比较早期推出 Demo 全集的唱，也是一直注重原创性，抛弃那些花哨的东西，更加注重音乐里的情绪。细想来呢，上华许多歌手的素质，包括动车、齐秦、熊天平、许茹芸，都是有原始的天然不雕琢，尤其是熊天平出过完全的 demo 作品集《火柴天塔》，至今仍是经典。马上为你送出的就是熊天平和许茹芸共同带来的《你眼睛》。这里是 MyFM 100.5，随时随地好音乐。 忘了熟悉，我情愿闭上 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里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爱是绝技，幸福的人远行，断了去求来苦苦追寻，宁愿和你飘忽不定， 不让你的眼睛再看见人世的伤心， 熊天平和许茹芸共同带来的眼睛，这里是 My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是 Kevin， 由北京听见时代传媒音乐出品，灵魂唱将郁可唯现声，由吴亦凡主演的新片《下有仰望天堂》的宣传推广曲。而这首推广曲《时光正好》呢，用歌声书写了东西给青春的明信片，用细腻的情感讲述了这个夏天动人的爱情故事。时光正好，你不来我不老，送出来自郁可唯《时光正好》。我们是继续 MyFM 不眠夜，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。即日12月31日，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，或低月供99元起，更有零预付谈购车新方案。详询天津之星，致电02-8090-9090。 smart MyFM 100.5， take and more of it。 心跳像树影摇晃，他清白明朗，仰望一个天堂。那是很好的时光，爱上刚好的对方。 伤变成各自流浪。我呀，好想的很感伤，有你的夏天没有人说话，可是你擦掉沉默的话。很爱你呀，一沉默一眼泪一整好时光。 年龄不同，性别不同，籍同，但是我们有共同的好音乐。你是汪东城 My FM。 像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，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，这是初次的感觉，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，我的心，这是刺的感觉，好像天空晴朗，只因那离人般的你打中我的心。这是刺的感觉，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，它击打我的心，我爱精彩的世界交织着太多悲喜， 梦幻如空荒。我那种沉默的朋友，你让我感觉到力量，曾在我心中的山谷，如不言的云烟，初次感觉就像天空般晴朗。这是初次的感觉，好像风般晴朗，只因那春天般的女人，她温暖我的心。我爱这精彩的世界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。我爱这精彩的电影，空荒。我那纵错的朋友，你让我感觉到力量，曾在我心中的伤痛，如过眼的云烟，初次感觉心就像天然晴朗，感觉就像天空般晴朗。 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，我们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，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。你托我离地场爱的风雪，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，一个人然后生命全